回忆反复温习，像认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，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，温暖到天 找个借口

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，还说再见。